各位，上次我哋亲身经历战斗，经历诸多危难，从敢死队里头唯一幸存落嚟嘅军人，喺禁闭室度写低咗两首诗。诶，诗嘅全文好快就俾嗰个木口木面、表面睇落系个目不识丁、好似任何事都唔会谂、净系识得送饭嘅人，实质咧相反啊，处处都留心观察受禁闭人一举一动嘅军队送饭人，面懵心精嘅送饭人啊，早已经暗中一一记晒诗嘅全文，兼且又好快写好，之后就送上上级，再转到坚持每日都有人审阅军事情形嘅方司令办公室嗰度。嗱，呢一排虽然有多位军官都听讲有个身份不明、自称军火商人，佢要恳求面见第五军团司令，结果多日嚟都冇人会当系一回重要嘅事去办，更加唔会有人相信敢死队里头仲有生还者，大有事过境迁嘅感觉。有日忽然司令身边一位解读文件嘅细心书记官意外发现，一个捉嚟可疑嘅人有诗几句，亦出于好奇就随意咁读出声。啊，万万谂唔到，区区嘅短文诗词一出口，即刻就令到第五军团司令最大当家人感到奇怪又惊讶。坐住办公室依然能够显示身高瘦削、面长有白发嘅方司令，声音虽然弱小，至司令部里头所有人都听得见。佢应该唔系做军火生意嘅商人。呢首诗嘅来历我仲记得，系嚟自军校，系好耐以前嘅军校。司令嘅几句说话再加埋手势，令到司令部众位大军官都明白司令嘅意思。从几句话知道呢个军火商人非等闲之辈，大有来历啊！嗱，咁都未使三个时辰，嗰个一直坚持唔怕上断头台、唔愿露出身份、始终话自己系做军火生意嘅商人，而家冇人再计较，唔再问佢来历，淨係知道由两位军官急急引路，由押送就变成咗护送，到达咗司令办公之地。呢位多日唔想再讲嘢嘅军火商人越嚟越真正，佢唔怕死，最怕係遇到假东方棍。而家已经认出啦，眼前连大声讲说话气力都冇嘅老年人，就係上司老前辈。军火商人已经惊喜到唔可以讲出声，自问眼前绝非是发梦，是吗？今日是真正到达了东方军的司令部，激动之下再急急向前几步，忽然拱声单脚跪低，敬禀久别重逢老上司，学生蓝天明有罪之人，步兵团长拜见方校长、方军长、方司令。半坐半挨的方司令又惊又喜，啊，你这个会一啖咬死好多敌人嘅蓝色老虎，真难得，果然系你，终于攞命换嚟同我哋一齐过危险嘅苦日子啊！蓝色老虎好坚定咁话，可以跟住司令同敌人作战，任何危难学生唔会后退，敢死队几十个人被杀，系我保护不力，我有罪啊！司令好似冇听见咁，只系话：蓝天明，你快啲起身坐低，俾我睇下你先。眼前嘅一切令到好多军官心里边同时卜卜跳。哦，司令部里头突然嚟咗学生校长嘅对话，在场个个心感奇特，又恍然大悟之下，急急喐手，客气咁扶起蓝天明。等佢坐喺方司令嘅身边，人逢喜事精神爽啊！方司令眼光一亮，从来真正嘅人今日现出激动神情，又急急伸手表示要长话短说，对众军官就介绍啦：各位，请听我讲，佢真名实姓叫蓝天明， 是我们早年军校步兵科的毕业生，他刚刚毕业就到达前线，日日与战火为伍，5年晋升为团长，10年立战功无数，成了敌人注意的人。上次就他带领敢死队用2个时辰杀死敌人一批重要军政头目之后，任务完成，不是个个自杀，而是再急急逃走，咁就啱啦。虽然系全军覆没，不过威震全国同国外，系佢带头冲破敌人最危险嘅重关。临嗰阵前3日，军政部发嚟命令，蓝天明团长如果能够到达我哋呢度，就立即晋升佢为副军长。今日佢带住副军长嘅军职嚟到我哋呢度报到噶。嗱，司令有一番说话，众军官有一次深感突然。原来呢个出生入死尚算年轻嘅军官官职虽然唔大，因为勇猛引起敌人注意，上级器重，今日奇迹咁到达东方第五军司令部。只见方司令就继续讲啊，系乱世出英雄啊，蓝天明，我哋理解你。你临死都唔露出真身份系啱嘅。你睇敌人北方军为咗消灭2个有用嘅人，宁可冒大险出动飞机疯狂杀人，宁可杀错莫放过。结果敌人嘅飞机俾我哋嘅一个排长用机关枪灭咗。善恶到头终有报啊！敢死队虽然全军覆没，东方军好多目的我哋达到咗，好值得，好值得。林天明，我话俾你知，我哋第五军兵团有别于其他军，本兵团原来系由5个十分弱小、人数装备不足、转战不利嘅军合拼。上级要呢个弱势兵团死守住最重要阵地，5军合拼成立，拧成一股绳索，统一番号叫做第5军团或者兵团，指定司令长官由我呢个从军资格最老、年纪最大、不堪重用、未见威望嘅第5军军长方日蒙去担任。东方军总司令部为保家国，近几年来采用了兵贵神速、精兵简政，好多军人得到破格提升。各位，蓝天明亦因为他够忠勇有谋略，又接受敢死队做队长，我们要做好几件事。救国不论早与迟，兴邦最急思良将，愿日日有幸见忠良啊。既辛苦又高兴的方日蒙是话中有话，现在是会见忠良。其中有位军官，他大概听司令讲话灵些入神，突然间就高兴地举手发言了。请问方司令，有件事想来想去我不明白，今朝早读文件的书记官随意念出2段军人商人诗词，军人同军火商人第一段，食与眠勤走两边，战争暗响我听先，受金蔽人未犯罪，今日生意不见钱。司令已听完4句好像没听见咁，不过读到第2首就不同了，刚刚开口1-2句啫，你就觉得好突然。一，立即那段叫停阅读；二，要火速会见军火商人。我谂，唔通司令已经有把握知道失踪好耐，我哋急需寻找个敢死队队长等人，出现咗线索。请问司令，简短嘅诗句同敢死队唯一人员生死存亡有何关联呢？司令啱啱想答复军官嘅问话，而家近卫勤务兵到达咗身边，要帮司令更换新鲜嘅热茶。之后方司令先至高兴咁话： 话俾各位啫，我根本就冇可能知道，俾我哋营长扣留住嘅军火商人系假冒嘅，更加唔知卖军火嘅人实质系蓝色老虎。天大喜讯咁好，不过要问呢个关联，当然系好大关联啦。想当年，要讲当年啦吓。笑声过后，兴致更加高嘅方司令，自知而家讲说话太急太多，带有劳累嘅感觉。不过今日喜事来临，唔想扫兴，为咗可以继续解答，立即就转变话题，笑笑话啦。蓝天明啊，请你将当年为何原因要作出呢啲你个人嘅诗句讲下出嚟。嗱，呢位一个时辰前受禁闭十分担忧嘅假军火商人，而家一下嚟到司令身边报道，话有几高兴就有几高兴啊！兼且又为冲破敌人好多难关，最终冇被敌人消灭而立大功，喜气洋洋嘅人而家被问到，马上就快速起身向方司令敬礼先，再向三方在座嘅军官敬礼。不过十几年前军校就快毕业嗰阵，人人都要过考试关，而家个方司令就系当年我哋嘅方校长。嗰阵时毕业，总考场教官出嘅题目好多，其中有一道题系咁样提问嘅：古代汉朝大将韩信，佢功劳最大，可以话冇韩信就冇汉朝，更加唔会有汉高祖。点解韩信日后反而俾朝廷问斩呢？同学们一律要用最简短嘅语言说明答题，长篇大论不可取噶。咁因为考试有呢个规定，我细心谂过之后，就决定用余下几句话答题文，系咁样讲嘅：军人灵魂意志坚，为国献身走最前。花开时节凯旋日，将军解甲未归田。后尾听到教官老师佢哋话，全军校毕业生蓝天明嘅答题最少文字，好唔好呢？本人就不得而知啦。估唔到，真系估唔到，高兴嘅蓝天明啊，说话未讲完，更加高兴嘅方司令就抢先答啦。各位，你睇咁样嘅答题，好就好在用最少嘅字句，又能够一语道破，清楚讲明韩信被杀嘅根本原因。年轻嘅军校学生可以理解政治其中意义，如此复杂深远，实属难能可贵。众所周知啦，古文有两句名句系咁样讲韩信嘅：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夫人。韩信佢为人都算系厚道，打仗本事第一，呢种人才当然系百年不遇。不过佢嘅政治修养思维呢，就唔系第一，亦都难怪。打天下与治天下大不相同，天下间议论韩信嘅人好多，不过当年嘅蓝天明学生只系用咗一句话：将军解甲未归田，去代替千言万语，仲包括埋经常讲嘅伴君如伴虎，讲出好多人讲唔清嘅悲怨，以及催人泪下嘅悲惨事。呢位当代最了不起嘅将军，佢又系齐王，如此难得嘅人，冇死喺战场，反而死喺皇帝脚下嘅最大官场。如此少见嘅考试问答题，令到我呢个老校长见思忆往事，难忘啊！嗱，呢位长期带病用兵作战嘅方司令一段说话，显然唔净止系过去嘅时光重现，而系加上太复杂嘅历史是非之事而动咗情。而家讲者未知系咪有心，不过令在场听者咧就越嚟越留意啊！应该有多人睇在眼内，而心里边咧就五滋六味嘅。大难不死晋升副军长嘅蓝天明， 同众军官起住共鸣。如果有感触，自然有多种联想。再睇众军官听议论远古代嘅韩信，话埋人人有同感嘅系嗰位为国杀敌头号职业军人，系毕生打仗生涯嘅经历，系无敌大将军，最终因为功高震主落得如此悲惨下场。话到尾，人非草木，谂下再谂下，好多嘅事情又好自然，又会一一浮上脑，好似万花筒咁闪下闪下，发出无奈火星，半暗半明。啱先出于方司令嘅一番古今说话，众人又好似喺课堂度静听，有形有声有色，多种嘅滋味，系出自非凡校长司令超重嘅口才，令到大军官们佢哋人人都好似啱先已经同时听到韩信当年临死嗰阵悲惨叫出嘅声音，系咁样讲嘅。啊！世人听住，狡兔死，走狗烹。告了尽梁公藏，敌国破谋身亡，我韩信应该咁样死咩？如此感人嘅悲凉，有咁嘅联想嘅人点会唔多啊？有咁样嘅道理，好多諗法就唔奇怪。令到啱先高兴议论有讲有笑嘅环境，而家一下变成鸦雀无声，莫非是兔死狐悲，不相其类，变成了沉默？唉，想起了成日听人讲姜这些调味料，吃得落肚的东西就梗是越老越辣的。如果照这样的道理，人老就是才智进一步升华的积累。只见现在方司令他喝了一啖热茶，大概乜嘢都心中有数啦，即刻又笑住讲啦。各位，韩信死咗到而家都成两千年多啲啦。韩信系出色嘅军人，不过要明白，历嚟打天下者靠军人也，出死力系分内事。合格嘅军人要有随时战死沙场嘅决心而无怨。这个就是军人的本分，韩信早就做到了。不过到了和平时代，统治天下往往就不是军人的分内事。军人应该明白政治是什么东西，不过如果太深究政治的话，我看又不必吧。再讲当年那份考试题目，是要引导学生向另类复杂事物看这个世界，是过分的学科。我不赞成军校年轻学生军人对政治太敏感，太深度去转个究竟。未知道各位赞不赞成我这个看法呢？好，司令轻轻的一声问询，军事会议室里头八位大军官就齐声答了，司令讲得啱啊。方司令听了就少少话了。再讲给各位听，老实讲，政治军事这两样东西我个人都不喜欢，以及很多东西是想不到，从此发梦都不会想到教书先生居然会带着学生上战场跟敌人死过，喐唔喐一下就死几千人几万人，有乜好呢？不过为咗国不破，我嘅老命唔属于自己，唔可以话唔好啊。众军官听完又一次发出感叹同敬佩。呢阵时忽然有个人就举下手，等于要讲话啦。系会议室到一个身材灰凝，因为佢身体健壮，能够现出着住个军装零舍饱满嘅，你话眼大面阔嘅军官，睇佢嘅表情就令到人容易知道佢性格开朗，讲话咣咣声。嗰班军官一闻声就知道佢系边个，佢系独立炮兵师姓胡嘅长官。方司令，你最中意嘅唔系政治军事， 咁我想请问你最鍾意嘅系边种工作行业呢？ 吓， 呢位长期带病用兵作战嘅方司令又点样答军官嘅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